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经本，《十善业道经》第五面，最后一行，妄语两舌介绍过了。其次的卧口，卧口是说的言语粗鲁，就是一般人讲的没有礼貌，不但是显示出自己没有修养，要说得更不好听的呢，没有接受过教育，所以才有这样粗鲁的行为。纵然在现代念过大学，甚至于拿到很高的学位，在儒佛眼目当中都不算是受过教育。此地所说的教育是指的圣贤教育。中国自古以来读书志在圣贤，换一句话说，受教育没有别的，就是提升自己的涵养，提升自己的境界，以佛家的话来说，超凡入圣。圣者，这个十五业他们确实是决定没有，永远断除。大圣确确实实做到了毫分不善夹杂都没有。那么今天一般这个学校教育是属于知识的教育，科技的教育，不是圣贤的教育，换一句话说，不是做人的教育。所以人这个发展呢，纵然拿到博士学位，自私自利并没放下，念念之中依然是有自尊自大。这个损人利己，还是做这些事情，这跟圣贤教导是完全相违背的，大圣大贤，不但在儒佛，注意看看全世界任何一个宗教，创教的教主，以及追随他们的这些信徒们，无一不是舍己为人，能够牺牲自己成全别人，决定没有自私自利，这是圣贤教育卧口之人，对人没有礼貌，对事很粗鲁，对无绝无爱惜之心，都是显示这个烦恼现前，烦恼习气现前。我们应当要晓得，不但伤自己，也伤害社会，伤害别人，所以孔子教学把言语看得很重。 你看他教学四个科目，四个科目是有次第的，不能够颠倒的。第一个是德行，第二是言语，你说他看得多重，说话一定要懂得分寸，要懂得在什么场合，对什么人，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从小训练的，儿童啊，上学，古时候上学的年龄是7岁，6、7岁就开始训练了，让他养成习惯的，所谓是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我们这一代的人非常不幸，生逢乱世整个社会都在动乱尤其今天对于圣贤的教育，纵然不否定他，不抛弃他，也是以冷漠的眼光轻视他。那么今天早晨有个同学送一份杂志给我看，封面上的题目，美国现在有些科学家在研究人类的基因，有了重大突破的发现，说人的寿命可以延长到1-2000岁。下面有个副标题，究竟是福是祸，现在还很难下断语。那么在我看来，这是祸不是福。他们发现的实在讲太渺小了，人类的寿命怎么只有2000岁呢？佛在经上讲的人的寿命最长84000岁，他有没有发现？人应当活到84000岁呀，那科学家差太远了。这是说什么？这是说研究这个机器，这是属于物理。这个机器在中国古籍里面看，你看《黄帝内经·灵书》里面都讲啊，这个机器至少可以用使用200年。这是机器，机器可以用200年，可以用到84000年。问题是操纵机器的人。那是什么呢？一般人讲那灵魂呢，神识啊。神识有没有这么大的福报？神识有福报，机器坏了，这个寿命就结束了。所以生命是心无之融合，不是一方面的。佛家说过，我们这思维想象最大的领域可以达到阿赖耶识，那是一个界限，没有法子突破。突破之后才明心见性。我们今天寿命这短促，什么原因呢？业报啊！能不能延长寿命啊？能啊，把业转过来，不必借 这些科学仪器用不着啊，基因啊可以改变，这个道理佛经里头讲的太多，讲的太清楚啊。十三要道经我们前面就刚刚念过啊，佛说的啊，你看这个经文上讲，诸大菩萨妙色净言，一切皆由修集善业福德而生。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无量寿啊！啊，所以这个发心会障碍许许多多人在这一生当中往生。那他就都不必往生了，寿命这么长，真的很快乐。啊，积极求往生净土的念头淡化了。啊，这真的是祸不是福啊！啊，我们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是无量寿啊，那是金刚不坏身呐。啊，所以这个念佛就是修集无量无边的善业福德。啊，这个道理几个人能懂呢？啊，不比修善，不比积德，什么罪业都可以造。什么坏事都可以干，寿命还可以能够延长几千年，天下哪有这种便宜事情啊！啊，果真如是，这个地球我们也不愿意住。啊，为什么呢？这不是一个好的世界。啊，至少我们要寻找天堂。啊，为什么呢？神、上帝是至善的。啊，是仁慈博爱的。啊，科技发展到极处，伦理道德完全推翻了。啊，神爱世人，没有人相信的。啊，到后来谁是神呢？科学家是神。奴役一切众生，到后来演变就是这样的了。所以许多宗教家讲啊，世界有末日啊，这是末日的现象啊，不是好事。啊，看看他们是不是能把末日的这种预言真的能推翻。啊，好在中国外国所有预言讲末日的时间越来越近啊，我们也许都能够见得到。这个下面呢讲祈雨啊，祈雨是花言巧语，诱导众生去行不善业。好比现在的电视、电影、戏剧、舞蹈、音乐，乃至于美术，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啊，很能够讨大众的欢心，可是内容是不善的。啊，今天这一些美其名为艺术，啊， 他是的确是做的是社会教育，教育教什么东西呢？教人杀盗淫妄，教人贪嗔痴慢，他教这个。所以佛把它列入禁止啊。这个发展下去，这社会还得了？哪一天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民族的圣贤离开了这个世界了，这世人苦了。圣贤的教诲是人天眼目啊，如夜暗之明灯呢。圣贤教育没有了，这个人间是一片苦海啊！寿命长什么意思呢？受苦的时间延长。我们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口有四种过。身有三种，心有三种，口有四种啊。无量寿经上佛讲，善护三业，把口业放在第一条，善护口业不及他果。这道理在此地。中国谚语常讲啊，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意业的三条，第一个是贪欲，这是三恶道，在佛法里面，贪嗔痴这邪见是痴，叫三毒烦恼。世间所有一切的恶业都是从这里生的所以这是根本严重的大祸那么今天西方人提倡贪欲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人要没有贪心，社会就没有进步了鼓励贪欲，诱导贪欲，让你贪欲念念增长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我们是相信佛还是相信这些科学家佛告诉我们，贪心变魔鬼呀，嗔恚是地狱愚痴是畜生呢，这三恶道的业因呢居然今天提倡贪嗔痴，要消灭戒定慧这是什么世界那我们今天到底是要相信科学，还是相信佛陀教诲？我们要做一个决断这是真正的智慧，真实的福德这个决断就是我们将来两种不同的果报如果随顺贪嗔痴，决定堕三途随顺佛陀的教诲，如果真正呢相信净宗法门， 如理如法的修学，你必定生净土。这个两年来，我们在新加坡看到念佛同修往生的瑞相，最近从中国来的同学越来越多，他们给我们带来大陆念佛往生的这些事迹，都是眼前的，瑞相稀有啊。一般宗教里面讲见证，在佛家里面说作证传，这些人给我们做证明，这个事是真的，不是假的。去年此地观音救苦会会长林医生往生的前一天，我去看他，我送他佛像，送他念珠，第二天走的时候，有一些同修在他面前帮他助念，他告诉大家，他眼前一片金光，金光越来越大，到最后说我看不到你们了。都是大家亲眼看到殊胜稀有的瑞相，佛来接引，是先放光啊！接触佛光，罪障就消灭了，这跟佛走了。林医生得有病，还有许多没有病的自在往生的，站着往生的，坐着往生的，我们看了相不相信？希不希望我也有这个能力往生净土？事出世间的事理都是无量无边无有穷尽的，事繁杂，理深密，谁能够彻法抵缘呢？我们学佛的人知道啊，只有佛能彻法抵缘，这个决定不是抬高佛教藐视别人啊！你要这个想法，你错了。谁能够彻法抵缘，这个人就称作佛。你科学家能彻法抵缘，那这个人也是佛。像一棵大树一样啊，从根本到枝叶完全贯通，毫无障碍啊！你的智慧只能够知道一个树梢、一个树枝、一个树干，不行啊！你的智慧不圆满， 你的见解不普遍，你的想法错法依旧有错误啊！啊，所以在佛经上讲，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他的智慧德能就没有到究竟圆满。佛法是平等法，啊，与法界平等，与一切众生平等，啊，这个才是真正可以赞叹的，啊，值得尊敬的。啊，我们学佛在这些地方必须要辨别清楚，啊，嗔恚邪见都不必多说了。这一段经文从龙王当知到这个嗔恚邪见这一段一定要背诵，要念得很熟，常常啊以这个来警觉自己啊。佛法讲修行修什么，就是修这一段，这一段是佛家的行经的，那么向下经文呢再细说啊，一条一条的再说啊，修这个十善业道我们得什么样的果报。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